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样的。今晚我们的题目就是天涯竞夺藏宝地。我听到藏宝竞夺呢，你都是没估错的。我们今天讲的是探险。不过是讲探险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和联系。那么我们讲这个题目呢，除了我啦，还有嘉齐啦和远行啦，固定班底之外呢，我们都嘉齐应该是冒险精神有的，不过我就没什么啦。那都要请一个表面上是大學教授，其實真正是一位探險家的李健森。 Okay, 大家好 ，Hello Sammy， 你好， 你好。 就係、是、亦都係浸記的 我哋好同事啦， 好同事啦嚇嘅。咁啊，就請嘉齊講下個題目，同埋介紹下嘉賓。 阿 Sammy， 而家就係我哋浸會大學歷史系嘅副教授啦。咁佢咧就係、是研究好多考古嘅話題啦。咁同埋咧就有好多即係物質文化、美術史等等嘅即係研究同埋教學嘅項目嘅喺度進行緊。咁咧，阿 Sammy 個研究興趣咧，其實即係我就同佢好多嘅即係相似嘅交答嘅。咁我嗱，我雖然係自己研究文獻為主嘅，咁但係就即係一聽到有個即係考古學家嚟到我哋，係我當時係好興奮嘅，因為即係其實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去講。嗱，其中一個我同阿 Sammy 可能係比較共同嘅話題咧，就係、是、我哋都原來係喜歡看奪寶奇兵。 沒錯。 我記得我記得。 我忍不住要整一整福伯出來給大家看看先。 我記得即是我個題目我稍後再詳細解一解啦。咁但是即是奪寶奇兵啊，有啲咩即是比較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因為即是我記得我自己啦，當年讀歷史啦的原因是因為細細個睇呢個奪寶奇兵。咁、我記得有一次我去見工啊，就見嗰啲博物館嗰啲工作啦。咁佢問我點解有咁嘅興趣，我就答咗佢，因為睇完奪寶奇兵，所以佢唔請我，冇請我。咁但係個原因就係、是即係當時係覺得好震撼嘅，即係原來考古啊，可以係即係咁有型嘅一件事啊。咁啊，並且好多冒險喺當中啊咁樣。咁但係當時香港就暫時都冇啦，就冇一個考古系咁啊。所以就入讀咗呢個歷史系。好啦，我哋今日個題目呢就咁當然發覺啊 ,Sammy 可能講多啲呢係貨不對版嘅。真係唔係好似 Indiana Jones 咁樣可以周圍去冒險。我哋今日題目呢，天涯競奪藏寶地呢，咁就有即係三個部分啦。天涯其實就係講到呢好多嘅考古學家啦，或者我哋叫探險家啦，佢哋發現佢哋嗰啲考古嘅寶藏。他哋發現咧啲即係可能從來未有人見過，即係或者係喺佢淹沒之後冇見過嘅嘢咧，佢要去到所謂天涯海角或者一啲好困難先去到嘅地方。咁啊，競奪係咩咧？競奪其實可以反映到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段嘅時間咧，全世界有一個即係去探險冒險嘅文化，尤其是喺啲西方列強之間咧，佢哋好似有個競爭咁樣啊。咁啊，英國、法國咧，佢哋嗰個即係競爭尤為明顯。咁有啲比較出名嘅考古學家啦，咁但係可能喺中國大陸我哋嘅眼中就唔係睇得佢好正面嘅人物，就係、是、白希和啊、斯坦恩啊等等啦，佢代表法國同英國啦，分別嚟到去中國嘅地方或者係中亞嘅地方咧，有好多嘅考古嘅發掘，並且將佢發掘出嚟嘅嘢咧，就點樣咧？就移送咗去佢哋自己嘅國家裏面。咁呢啲就所以即係嗰啲被佢掠奪嘅國家咧，就有好多不滿。咁啊，藏寶地係咩一回事咧？其實呢個就係嚟自咧一句聖經啊，基督教聖經新約嘅馬太福音13:44。咁裏面就係講咩咧？裏面就係講咧，即係天國咧係咩咧？耶穌講啊，講比喻啊，耶穌好中意。咁天國咧就係好比寶貝咧藏在地裏。啊！即係人遇見了咁、就點樣呢？就將佢藏起來，咁然後咧歡歡喜喜變賣所有，又將個地佛達地買翻嚟，咩意思呢？其實呢樣嘢同猶太人文化好有關係嘅。咁即係猶太人咧，佢哋可能喺即係耶穌講嘅比喻嘅時候，就講到佢哋咧點樣喺地裏面發現到一啲寶物，但係咧嗰啲寶物咧，佢要歸自己所有啊！就唔係即係俾公家嘅。嗱、呢樣嘢香港唔好做啦。咁因為根據呢個古物古蹟保護條例呢，香港喺1800年以前嘅保密呢係要歸香港政府嘅。 不過呢，再正話將電影嘅海報呢就唔係嘉齊準備，係嘉賓準備。咁睇嚟係咪我哋身邊有兩位 奪寶奇兵喺度咧？你係咪都係？ 其實嚴格意義上嚟講咧，我唔算係考古學家嚟嘅咁啊。咁啊，我哋做可以係考古藝術，咁就考古同藝術史咁啊結合埋一齊啦。咁啊，咁啊，所以我都向要係工作在一線嗰啲考古學家致敬嘅咁啊。咁啊，就啱先係奪寶奇兵嗰套係電影海報咧，咁點解拎上嚟咧？咁就係其實係網上或者係其他地方就流傳一個謠言嘅咁啊，就係話大家睇完奪寶奇兵，誒、哎、覺得。夏里信福嗰個演員啦，入邊嗰個係啦 ，Indiana Jones 啦咁啊，佢一個考古學家，因為佢喺電影都自稱係考古學家，大學嘅考古教授。咁於是咧，《奪寶奇兵》第一集係第一套啦，咁啊播咗電影推出咗之後啦，咁啊美國嘅考古學系，即係人類學系啦、考古學系啦，佢哋嘅入學率咧巨傳啦，升咗80%。跟住咧過咗一年之後咧，退學率咧。降翻係啊，80%。但係大家原來發覺入咗考古學系之後咧，發覺原來考古咧並不是奪寶奇兵入邊所做嘅事。 貨不對版。 貨不對版啊，冇錯，係啊，咁啊係。咁原來考古咧就並唔係話一定要係尋寶嘅，咁啊係。咁但係咧大眾嘅認知咧就覺得考古咧就係去尋寶、去掘寶咁。咁但係我哋考古咧就係其實好多時係關於點樣去理解人類嘅歷史，就由物質。或者係透過係啊地下發掘啲一啲咁嘅器物咧，就係、是、去理解翻過往人類嘅一啲咁嘅活動，咁去從而去重構人類嘅歷史。 不過尋寶都啱嘅，不過啲寶係咪你心目中嘅寶物啫？即係嗰啲嘢我哋都係當寶嘅，但係對於可能並不是興趣為即係在此嘅人嚟講咧，就話啊嗰啲咁嘅骨頭啊，嗰啲甚至乎我哋之前講糞便啊嘅一啲嘅遺留翻嘅嘢。我邊會花個人生落去呢、所以其實中間嘅落差好大，就係嗰個圖片所想講嘅嘢咯。係 啊，我自己即係你咁樣講咧，令我諗翻起我以前都有諗過，真係讀考古嘅，因為但係香港冇考古噶嘛。頭先嘉齊都講過，咁咪諗過讀人類學，就真係唔知點解諗得好似好浪漫，因為你成日睇電影嗰啲咧，考古學家就好似掃下掃下，跟住就揾咗幾個骨頭啊，或者係啲物品出嚟，就覺得好似好簡單。但係當有一次咧，我真係有機會，真係落到去一個考古嘅地方。跟住我立即心諗，唉，好在我冇揀到，好辛苦。因為你問我咧，我自己嘅第一個感覺就係，我見到嗰個考古學家，佢喺度掘緊啲嘢，喺度數緊時，佢個皮膚係黑到咧，即係日曬雨淋嗰種嚟㗎嘛。咁跟住我心諗，哇，好辛苦呢樣嘢。如果你作你即係一個女仔咁樣一日咁樣踎住喺度咁樣掘啊咁樣剩咧，真係好痛苦一件事情嚟嘅。咁所以到最尾我就發現。完全唔係嗰回事，甚至乎即係帶太多浪漫嘅感覺擺咗落去，所以最尾點解有80% 嘅退學率，其實可以想象到。 Sammy， 你有冇喺即係都喺啲考古現場度參與進去？ 我都參與咗唔少嘅咁其實香港咧就都有些少嘅考古活動啦，咁啊，咁啊，譬如話香港考古學會啦，咁啊，咁同埋一啲大學嘅教授，佢都會有喺香港考古活動。咁我就喺迪士尼附近嗰個鹿頸嗰度咧，就曾經都做過啲考古活動嘅。咁屯門掃管窟咧，我都有參與過一啲。咁遠過咧就係、是、去中美洲危地馬拉呢個地方啦。咁我有做一啲考古嘅勘探啦，同埋考古嘅發掘嘅。 嗰陣時情況辛唔辛苦啊？即係個實質個環境啊。 香港就比較係啦，即係輕鬆啲啦。咁係啊。咁譬如屯門掃管窟咁，始終都係輕鬆啲。但係危地馬拉嗰次咧，就真係 危地 買嘢啦。咁係啊。危地馬拉咁啊 ，Guatemala 啊嘛，台灣就譯瓜地馬拉，咁好有詩意啦，咁啊，內地咧就譯危地馬拉啦，咁嚇，咁我覺得呢個譯名都幾傳神啊，因為嗰度嘅罪案率咧係世界數一數二啊，喺危地馬拉嘅首都危地馬拉市咧嘅入邊嘅人咧就好似80年代嗰啲香港匪徒咁，係揸住 AK-47咧去搶劫嘅，咁但係香港嘅匪徒都係搶劫銀行嘅啫喎。佢哋揸住 AK-47 咧，係可以係喺市中心入邊唔同嘅餐館咧，都可以上嚟打劫嘅喎。甚至係你搭到架巴士咧，咁佢突然之間有個人上嚟，就揸住 AK-47，然之後成個巴士人咧一齊搶過都得，係。咁我喺危地馬拉咧，咁我哋有一次去做考古勘探啦，咁我哋去完之後咧，就翻嚟嘅途中咧，就得一條路嘅啫。咁佢喺必經之路嗰度咧，就有人埋伏我哋，咁啊著曬啲迷彩服，由頭包到落尾咁啊。咁然之後咧，我哋揸揸架車，咁佢突然之間跳咗出嚟，喺叢林入邊跳咗出嚟，咁啊， 爆發槍戰啊嘛！ 咁啊，絕對冇爆發槍戰，好彩我都翻到嚟，坐到喺度同大家傾到偈咁係。咁啊，三個人出嚟啦，非常之有分工合作嘅咁啊，有人就用槍指住我哋啦，咁啊，有人咧就專門係收我哋嘅銀包啦，咁啊，咁好彩，咁啊，佢哋咧都係認錢唔認人咁啊，咁啊認完錢咧，咁啊佢哋就放我哋走啦咁啊。咁嗰次咧係真係俾人用槍。 真係指住喎，咁啊，好似英雄本色咁，係啊，乜哥咁啊，即係唔好俾人用槍指住我個頭咁。嗰次咧真係險過低頭啊！ 你應該喺皮帶去腹白咁啊，皮帶掹個皮鞭出嚟發死佢哋咁。 真係好彩冇，好彩冇學啫。如果唔係今日見唔到， 係啊， 我哋冇咗個同事。 係啊，係咁啊，唔係好抵，唔係好抵。 唔係，但係你正話聽你講就感覺到就係你要去考古，你要去現場。你做發掘，咁你但係有陣時候你嗰個歷史嘅演變，你而家你嘅市中心或者你要知嘅嘢喺依度，但其實你要揾個現場就喺一個可能今時今日好偏遠嘅地方，好落後嘅地方。但你可能你了解嗰個文化係後來發揚光大，咁所以你喺個考古嘅過程裏面咧，你面對嗰、那個嗰、那個辛苦嘅部分咧，係可能係不為人道同埋不能預計，因為可能你到時有一個新嘅發現，你要去一個新嘅地方去再去揾。咁所以依種嘅追尋。除了是可能知識上的追尋之外，都是辛苦的體力上的追尋。 沒錯、我是覺得是就是考古呢，就或者是一些我們去做知識的追尋，其實都好像一場探險一、有些是一些 physical 的探險，有些是一些心靈上面的探險。那麼 physical 的探險呢，我們可能稍後都會講的，就是譬如說人類去為什麼去一些未知之地去做探險啦。那麼我們考古去做一些我們未曾見過的地方，或者是未曾見過的地層，未曾見過器物，我們去做一些這樣的探索啦，這樣乃至到我們去知識上面的追求，我們對於一些這樣的知識上面一些處女地、大家人類未想過的問題我們去問，然後我們用人類未想過的方法，那我們去再 去做一些追尋，我都覺得是一個是心靈或者智性上面一個探險。那所以探險我覺得是可以是方方面面的。咁啊，然之後點樣能夠去追尋到呢啲咁嘅探險嘅活動呢？我覺得就係我哋新代我哋歷史學者真係可以絕對可以去做嘅嘢。 咁、但係即係除咗我哋講可能係而家嘅歷史學者、考古學家佢哋點樣去探索之外咧，今日會可能同大家講多啲咧，就係、可能喺過去一段時間探險嘅一啲歷史啦。咁尤其是我哋要留意一件事，就係、即係可能係100年前嘅人，佢哋去探險，佢哋係諗住有強烈嘅回報啊。可能你財寶是歸他或者很大的名譽，但是今時今日我們去探險可能就是純粹為了學術。 我記得當年去東三省旅行的時候，就覺得刻苦就很重要，所以就坐過一些在東三省當時還有的一些綠皮火車，綠皮火車還要搭兩晚通宵來回。現在 我不知道你在座有沒有人坐綠皮火車的經驗，就是綠皮火車的時候我還要拿了一個應該是歐洲旅行的超級大的夾。咁咧，依一次大劫搭綠皮火車嘅經驗咧，可以代表住一種探險精神。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嘅尾要講東三省嘅，對我嚟講非常之淒苦艱苦嘅旅行嘅原因係咩咧？就係、嗰次之後經歷到咧，有一啲所謂理所當然嘅，譬如我攞一個皮箱去裝住啲嘢，咁我去歐遊嘅時候好理想嘅，咁我去十幾日，咁我咪有個大皮箱咯。咁到我去東三省，我又去十幾日咯，咁我又係一個大皮箱咯。咁我當我坐綠皮火車坐咗19个小时啊，就去到吉林嘅邊邊嘅地方嘅其中一個火車站嘅時候咧，當時咧就。我以為佢哋有個目的地二到八河鎮咧就好近嘅，咁點知咧原來就有3小时嘅車程嘅。咁嗰度咧係冇路嘅，即係冇路嘅意思就冇柏油路。咁然後咧我就坐啲碎石路啦。咁然後咧佢哋嗰啲係油氣嘅嗰啲車咧，後邊車尾箱咧都係擺咗罐石油氣嘅。咁所以咧我就攬住我個皮箱就係坐喺嗰架車度，然後咁樣 3分钟， 咁樣摁得我展示到俾你睇， 有安全氣袋有冇？ 熬咗3分钟，但係當時我落車嘅時候咧係朝頭早5点钟，咁、我熬到去嗰度即係9点，咁啊如果係今時今日嘅我咧，我應該已經死咗喺長白山腳噶啦。咁但係我仲健在，就係同你正話一樣啦，即係大家都因為幸運地可以留翻條命咁。所以冒險嘅背後咧，就係一啲你以為好正常嘅基礎嘅物質生活咧，可以喺一個探險過程裏邊咧，會成為一個致命之處。攞住某啲嘅行囊、某啲嘅裝備、某啲嘅飲食，都會成為你嘅致命。咁所以裏邊嘅艱苦咧。是要咁樣咧，先至能夠俾大家咧係理解。 我學生時代都俾你都同你坐過一齊，係坐過綠皮火車，不過俾你多一日一夜。我3日3夜咧就由廣州坐到去蘭州。咁啊，可能買嘅座咧係硬座，咁我買嘅座咧係硬企。 嗱、我都係硬座，我都係硬座， 我係硬企座，即係硬企。 呢啲我都做過曬啦，呢啲綠皮火車度企。嗱，咁但係想講，我想講你嗰陣時係經驗唔夠。 裝備唔啱， 真係唔啱， 裝備唔啱，冇理由唔攞背囊嘅， 真係唔啱，錯曬， 背包客嚟噶嘛，我哋 錯曬。 咁我記得我嗰時讀中學開始咧，差唔多每個長假期咧，都同啲同學啊去啲唔同喺中國大陸啲地方去闖，好啊，好好玩。咁但係真係嗰種艱辛咧，其實真係，如果我哋有張凳坐係好幸福咧，嗰種感覺。 我必須要講啊，因為有硬座嘅時候咧，喺凌晨嘅時候咧，我個凳底嗰度咧係有個女人瞓咗喺下邊嘅，即係佢攝咗喺個凳底。 硬卧。 咁然後你會有啲嗰啲嘅嗰啲上面有啲架咪擺嗰啲夾嘅，有個人擒咗上去瞓喺嗰個架上面。 所以我懷疑金庸佢寫小龍女瞓喺度線上邊係有根據， 真係一下就上咗去， 係有根據喎。 嗰個狀況係咁樣嘅狀況，咁啊都不足為外人道。 呢個搭火車咧，譬如話我哋今日見印度，其實都經常會有係啊一影像啦。咁同埋係文革嗰陣時咧，即係紅衛兵佢哋去串連嗰陣時咧，都好多呢啲描述，即係點樣瞓喺火車底下，或者瞓喺行李上邊啊，咁都好多呢樣嘅描述嘅。咁 係啊係啊，唔係嗱我但係即係講具體去冒險點樣，譬如去啲熱帶雨林裏邊，即係好艱辛嘅一啲長距離嘅。完全冇道路，即係頭先你嗰條沙石路搭三個小時車，已經真係係天堂嚟。 係啊， 我記得睇咩咧？我自己就冇真係冇咁樣經歷過，我都即希望第時可能揾到嘉賓可以分享啲佢哋咁具體嘅經歷。但係咧，即係我點理解呢件事嘅，就係睇下李惠史同阿邱屈的二大。 係， 屈的二大你喺個你試下閱讀呢本書咧，係一個好艱辛嘅過程嚟，因為你睇住佢幾辛苦，點、樣喺濕曬嗰啲蚊帳裏邊，又要保住佢，因為佢哋唔可以唔用蚊帳，如果唔用蚊帳，可能俾蚊針死嘅、要保住嗰啲攝影器材啊，如果唔係佢哋仲要影相，大家影個相你都知嗰啲咁嘅環境咁潮濕，你啲攝影器材化曬毛啊會，咁係好艱難嘅一件事嚟。咁嗱呢個就係嗰種人類學嘅。可能冒險活動啦，咁但係人類學嘅冒險活動咧，佢始終都有一個點講，有個具體嘅行程，佢知道要訪問邊個部落，喺嗰個部落裏邊，佢可能都有機會補給或者係喺度生活。 即係話我有個預計去去做啲乜嘢？ 係啦，咁嗱，即係佢係去嗰度可能做一個比較長期嘅觀察，嗰種觀察係會係耐嘅辛苦嘅，要花好多時間。不過咧，如果相對於嗰啲我哋喺話喺地底裏邊。去發現一啲寶藏嘅，即係嗰啲咁嘅考古學家佢哋嘅冒險咧，又可能係相對容易啲嘅。點解相對容易啲咧？就因為嗰啲人類學家佢哋知道佢哋會有一定嘅結果，但係嗰啲考古學家佢哋去掘寶藏嘅時候，頭先我哋講嗰個聖經嘅比喻就係點解咧？就因為你點會突然之間喺土地裏邊藏喺裏邊有寶物，你會發現到出嚟咧，係可能好多嘅估計，好多嘅冒險， 即係靠古靠撞。 係啊，咁嗱，我點解會之前揀呢個聖經嘅故事咧嚟到去即係做呢個開場白咧？咁其中嘅原因咧就是、因為同二十世紀初咧，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咧，一啲好重要嘅，尤其是喺中國考古嘅一啲即係前輩人物啦，係有關係嘅。咁嗱，其中頭先我提過咧斯坦因同白希和啦。咁斯坦因咧係一個好得意嘅人物，佢代表英國嘅，咁嚟到去東亞嘅地方考古啦。咁我今日穿呢件卡其色嘅衫咧，都係即係有啲反映 致敬 嗰個時代嘅考古學家佢哋即係嘅一啲即係佢嘅裝束應該就係咁樣。卡其就係印度文印歐文啦，咁就係即係沙咁嘅意思，沙色咁嘅意思。咁就係嗰時喺19世紀嘅時候，英國嗰啲殖民嘅軍隊咧，佢哋好中意用呢隻顏色咁而連帶好多嗰啲即係考古學家咧，佢哋去即係喺中亞嘅地方好多沙嘅地方探險嘅時候咧，即係都係呢啲顏色啦。咁而頭先提到咧，斯坦因呢位人物咧，佢原來就係猶太人嚟。咁即係所以即係可能係猶太文化咁而即係透過聖經啊影響住西方嘅文化，佢哋對於寶藏嘅理解，對於個寶藏得到之後應該點樣去被擁有啊？咁係都係有一個相關嘅一個。我相信係文化上嘅背景喺度，咁白希和就係後嚟喺比阿斯坦因遲少少嘅一位好重要嘅即係考古學家啦。咁啊，就喺遠行啊，或者係 Sammy， 你可以講多啲有關佢哋嘅故仔啊。 講起十九世紀咧，就係大國博弈嘅時代嘛。咁啊，好多嘅帝國係啦，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咁呢啲國家咧都係喺中亞呢片地區有啲。大國嘅博弈嘛，咁所以啱先講起斯坦因啊，咁佢哋嚟咧，佢哋有好多目標嘛，咁啊，咁當然佢哋好多目標就係譬如話佢哋要去做一啲咁嘅係啦調查啦，咁啊，咁呢個方面嘅調查有軍事嘅調查，亦都有非軍事嘅調查，亦都有民族學嘅調查，亦都有佢哋可能係探險嘅調查。 咁啊，我哋今日都係即係揾咗張圖片，網上揾咗圖片，就係白希和嗰張圖片啦。咁啊，白希和喺呢張圖片入邊咧，咁啊，我哋見到啊白希和咧就係喺敦煌，我哋所謂一個藏寶洞入邊，喺度咧就係晚黑就點著支蠟燭，就喺度睇嗰啲經卷。咁呢個藏寶洞咧，就係大家都可能係耳熟能詳啦。咁啊，就係係啦，嗰個當地嘅道士咧，突然之間係無意間發現咗有個藏寶洞，原來入邊哇大量嘅一啲咁嘅經卷，咁啊係一啲古代嘅經卷啦。咁啊，呢個消息傳咗出去之後咧，咁啊好多英國、法國啊、俄國人啦、德國人啦，佢哋又嚟到呢度咧，咁就係想買呢啲咁嘅經卷 奪寶， 係啦，奪寶啊，係啊，探險啊，咁啊，咁所以白希和咧就係其中一個啦，咁啊去到嗰度。咁所以我哋話一啲咁嘅考古啊、歷史啊、探險啊，雖然我哋話考古唔應該係尋寶，係啊，但係咧喺當時候咧，十九世紀咧，佢就係同尋寶咧係賴上咗好多嘅關係。 余秋雨係寫呢個敦煌嘅發現嘅時候，佢提出即係佢嘅觀點都係可以攞嚟做參照。我覺得佢帶嗰個觀點都係典型嘅一般嘅中國世界中國人裏邊會有一個觀點，就係佢嗰個導師出賣中國文化。你揾到啲乜嘢之後，你竟然好減平減賤咁樣就啊攞俾大家好平啊嘛，你哋去揾啦， 佢收葺個寺廟啊，所以要籌款。 但你冇佢，但係佢嗰個觀，即係余秋雨嗰個觀點就係你係咁樣做嘅，你係即係唔識寶，然後即係喪失咗好大嘅一個部分，就冇曬啲嘢啦，即係咁。咁其實佢都代表住一個典型嘅今時今日唔少人睇依一批嘅即係探險家嘅觀點就係、你攞走曬啲嘢啊，掠奪咗我哋某一個國家，即係唔止中國好多地方嘅一啲文化嘅寶藏，甚至乎有破壞嘅成分。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個觀點。咁但係呢個觀點擺翻喺當時嘅歷史度，你又會點去理解？ 其實當時候道士黃元禄咁，佢喺嗰度咧就係冇人知，係佢喺度做咩咩嘢，咁同埋亦都冇人知道咧，當地原來有呢啲咁多嘅寶藏。咁佢就要好似阿譚生啱先要話，佢要籌錢，咁佢其實啲錢係佢籌，咁啊佢籌咗錢咧，去重建嗰、那個，佢想重建個道觀，咁啊無意中就俾佢發現到，咁其實咧發現咗之後咧，佢都有上報當地嘅官府嘅咁啊，咁但係當地亦都係缺乏呢方面嘅認識啦，乃至傳到去北京大家都未必知道，哇、原來有咁高嘅歷史文化價值，咁所以咧就係、咁多人知道咗，但係都冇人去嘗試係收集，然之後保存呢啲咁寶貴嘅一啲文化遺產。咁但係咧，所以我哋只可以話係一個時代，我哋未必認識到。但係咧，我哋到之後1970年代咧，聯合國 UNESCO 通過咗一個協議，就係話喺1970年代之前嘅，咁我哋唔再追究啦。1970年代之後嘅一啲來歷不明嘅一啲咁嘅文化遺產咧，我哋咧就唔應該掂佢嘅。咁但係 其實當時咧，阿黃元禄即係攞咗呢，即係發現咗呢一個藏經洞之後咧，其實佢係即係好似頭先 Sammy 有講過，佢係有上報，不過嗰時已經係即係清末嘅時期，即係其實清朝自己都好立立亂，根本都唔知道嗰啲係咁珍貴嘅嘢。咁而當中咧，其實當時亦都係好睇到一個大國博弈咧，就係、因為英國嘅斯坦恩咧，其實就已經係喺樓蘭古城嗰頭咧做緊一啲嘅考古發掘，咁啊開始知道咧，原來聽講話嗰邊有啲經書，因為其實當時阿黃元禄咧就將嗰啲經書咧就攞咗出去咧，就好似當符水咁樣賣俾啲人啦，即係話可以咧，你燒咗去飲咧，咁你就可以消災解病噶啦咁樣，因為佢要籌錢啊嘛。咁、所以正因為呢個原因咧，就令到阿斯坦恩咧就即係引起咗佢個好奇心。 但係咁亦都係即係話要有人去賣呢啲，佢哋覺得係一啲係唔珍貴嘅嘢，但係都有人識寶先得噶嘛。真係抵阿斯坦恩、白希和佢哋發達，點解咧？係，即係因為佢哋當時候嘅呢啲學者咧，真係實在太博學啦。佢哋識十幾種語言，譬如白希和一個例子啦。白希和佢係法國人咧，咁啊法文就自然唔使講啦。咁啊，咁啊古典學嘅學者咁啊，自然識埋拉丁文啦。咁啊，咁啊學埋古希臘文啦，因為古典學嘛。咁啊法國喺德國、英國隔離啊嘛，咁學埋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咁啊學埋啦。咁啊俄語又學埋啦。咁啊，覺得對中國啊或者東方咧，哇，好神秘喎！佢哋要研究喎，咁啊，學埋古印度語言、梵文，古中國語言，學埋古中文啦，咁啊，咁所以佢嚟到敦煌咧，藏寶洞咧，普通人就發覺，扯唔係嘢咁啊，但係佢哋嚟到咧，因為佢識古中文，所以就真係發覺。 你講咗樣好重要嘅一樣嘢嘅，第一樣係乜嘢咧？就係、你嗰個地方，你自己嘅國家冇一啲相關嘅人才嘅話咧。你自然就蝕底，係嘛？你冇嗰啲人才，你唔會發現到啲任何嘢。第二就係咩咧？知識嘅有冇知識咧？其實冇，唔係可以即係我知大家一處於網絡世界，我可以網上搜尋咪得咯。但唔得嘅，你腦裏邊冇嘢咧，你當時見唔到咧，你唔會識得去搜尋嘅。 係咪？咁我當佢係浮水，咁你係咪浮水？但係我知道嗰個知識，你先至可以將佢轉化成一啲嘢，甚至乎可以轉成一啲巨額嘅寶藏或者財富。 唔係，因為呢兩個敦煌孖寶咧，我哋陣間再講多啲啦。咁、但係其實真係一個時代嘅悲劇嘅，就係啲咁嘅外國，我哋叫佢掠奪者啦。佢哋如果離遲咗，可能分分鐘就俾黃道士燒曬嗰啲敦煌經卷都唔定。 係啊，所以我哋會見到一樣咁嘅情況，就係喺即係當時啦，即係清末嘅呢個時候啦，個社會咧其實對於呢啲咁嘅保育啊、保護文化嘢咧，相對個力量係薄弱，即係力量薄弱。 冇錯， 有心嘅，我覺得嚇，但係 其實寶藏咧就周圍喺我哋腳 下。係啦，咁所以我哋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就恰逢其時，有一批人作為一個掠奪咧，喺我哋今時今日嘅睇法裏邊咧，未嘗係一種即係所謂保存嘅一個小嘅痕跡啊。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啊，我记得喺疫情之前咧，公共嘅博物馆咧有一次阿富汗嘅珍品展，咁里边都有讲到啲探险家点样掘到喺阿富汗里边嘅巴达利亚古城里边嘅种种嘅部分。我都好神往嘅，即系嗰啲人好伟大啊嘛。咁亦都因为佢哋掘到之后，咁啊喺战火保存之下，都各种各样嘅人都保护住嗰啲文物，咁所以喺阿富汗打咁多戰爭之後咧，都能夠保存咗嗰啲咁嘅文物。咁其實你都見到喺保存文物嗰件事上面咧，我感覺有啲國際性，即係佢唔係話淨係某啲人可以保護，而係喺歷史嘅好多戰亂之下，可能本國嘅人破壞緊，而係外來嘅人保存，或者係外來嘅人同國家裏面嘅某啲嘅力量互相幫助去保存文物。咁所以嗰件事好難一概而論，而更加多應該係翻返去嗰件事同埋嗰件文物之間嗰個演變去討論。 嗯，絕對係應該係翻返去嗰件事嗰件文物。咁啊，譬如話講到啱先阿富汗嘅保存啦，咁但係最上一次就係伊拉克戰爭啦、伊拉克嘅國家博物館咧係俾人洗劫， 係 一個人類文化一個浩劫嚟嘅，咁就因為係啦，打咗入去係伊拉克戰爭，咁然之後成個伊拉克咧就係兩河流域嘅古文明嘅一啲咁嘅遺產啦，咁啊，同埋你知伊拉克咁長嘅歷史入邊嘅嘢，哇，真係一個浩劫。咁對上一次仲有 ISIS 咧，咁啊，仲有係啦 ，ISIS 係對於佢哋當地係啊，即係一啲咁嘅古文明啊、古遺跡啊，咁啊，咁啊，亦都係破壞咗好多嘅咁啊。咁所以我哋亦都係要就以事論事，係啦，就唔可以一概而論。 不過咧，我頭先嗰節咧，你都有講到，即係譬如當面對住呢一紮嘅文物咧，或者係一啲文明，其實亦都真係一定有翻咁上下知識咧，你先至可以分辨到。好似頭先你提到咧，即係斯坦因同埋白希和咁樣啦。咁 Sammy 都有講到啦，白希和其實識好多種語言噶嘛。其實斯坦因先係最早去咗呢個敦煌嗰個藏經洞嗰度去揾去尋，我哋可以叫佢尋寶啦。但其實咧，斯坦已經帶咗咧成24箱嘢走噶啦。不過咧，佢因為佢唔係好識中文，亦都唔識咁多國嘅語言，所以到頭嚟咧，白希和去到咧，其實佢係揾咗精品啊，即係揾咗洞裏邊最重要、最有價值嘅一扎嘢咧，佢哋亦都帶走咗。咁而且咧，佢亦都將佢咧即係公布咗喺北京公布咗，亦都引起咗呢一班中國學者嘅留意，從而都促成咗即係敦煌學嘅興起。所以我哋其實都會即係正如回應翻頭先所講咧，就係、我哋有時對即係。作為一個學者嚟講咧，其實我哋係會對嗰扎文物咧係有一種即係一種研究嘅心落去。我自己都會覺得其實白希和咧的而且確就係呢一種嘅學者，即係佢其實真係覺得呢一啲嘢係好值得研究。當中你可能就會話，即係時代嘅背景，大家都知啦，一個英國一個法國嘅唔同嘅學者，其實你會當中會亦都會係一種時代背景，就係、想大家都想爭奪一啲嘢，即係可能有啲帝國嘅背景喺後面。但係問題其實佢哋作為一個學者，佢哋真係純粹一種研究嘅角度、考古發掘嘅角度，就未必可能即係諗到就係話，呢個係咪叫做盜取啊或者之類咯。所以呢一個其實都係一種文明嘅保留咯，我覺得。 呢個係一個時代嘅局限啦，咁啊， 咁 啊，但係就係正正係因為有呢啲有知識嘅人咧，佢哋去研究，咁啊，其實我哋地下咧，或者係我哋周邊咧，遍地都係寶嘅咁。問題係我哋有冇帶住一啲有價值嘅問題咧，去問點樣去研究呢一批咁嘅器物？咁啊，我可以舉個例子啦，就係譬如話我哋喺爪哇，印尼爪哇島上邊啦，咁就去發掘咗一個人類嘅頭骨。 咁我哋後來咧就知道啦，呢個係爪哇人啦，就係幾十萬年前一個咁嘅古人類嘅頭骨嘅即係殘骸。咁咧，但係咧，當時候咧，呢個考古學家咧就叫杜波亞斯，係啊。咁咧，佢去發掘咗呢個咁嘅人類嘅頭骨，你知幾十萬年前，咁同我哋嘅頭骨係唔同噶嘛。咁係細好多，頭骨又硬好多。咁咧，當佢掘咗出嚟之後咧，拎翻去歐洲嘅時候咧，大家都不以為然喎，咁啊，覺得誒都唔係古人類啦，咁啊，可能係馬騮嚟喎，可能馬騮嘅頭骨，又或者係有啲人覺得哦呢、這個有可能係一啲細路仔佢得咗某啲病，咁啊導致佢頭骨係變化咗啦，咁啊，咁大家其實係唔認識嘅。後來到之後咧，啲人咧再繼續去研究，先至發覺，原來呢個係幾十萬年前古人類嘅頭骨遺骸。咁所以咧就係話，係啊，周圍我哋周圍都係寶，但問題係我哋帶住咩問題去問佢哋，之後我哋去點樣去研究？ 不過呢個爪哇頭骨嘅例子咧，表示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我哋唔識或者係我哋未可以揾到答案，唔緊要。起碼保存到落嚟。咁喺西方嘅世界咧，我覺得佢哋喺無論佢嘅博物館啊、圖書館啊，佢哋喺即係近世咧一個好處，就係佢哋嗰個保存嗰個功夫或者保存嗰個重要性，即係就算係連戰爭都冇咁高嘅 priority， 即係好似即係彷彿咧，就係你破壞嗰啲文物、破壞嗰啲即係圖書啊，其實係人類嘅共同罪人咁樣。即係抱住咁樣嘅心態咧，嚟到去做保存咧呢樣，所以點解雖然喺近二十世紀歐洲都經歷過唔少嘅大戰，但係好多嗰啲保存喺佢哋圖書館、博物館嘅物品咧，唔會因為戰爭咧即係直接受到破壞。 咁有冇可能係因為個戰爭未必直接影響到佢哋本國嘅領土咧？咁啊， 即係波及唔到佢。即係譬如我哋都可能有去過即係大陸好多嘅呢個博物館啊。咁其實都做得好嘅，即係譬如我哋山西博物院啦、故宮博物院啦、內蒙古嘅博物館都有去過。咁幾部都係非常之精彩，你肯定就好熟悉。我正話講嗰幾間都係 省級博物館，不得了嗰幾間，佢哋真係可以係做到 research friendly。即係我哋去講一個博物館保藏啦，咁同埋係啊，即係 research夠唔夠 friendly 咧？我發覺最 friendly 嘅so far 都係一啲 省級 歐美嘅博物館啦，同埋係中國嘅博物館啦。咁地級嘅博物館都可以好。但如果係真係再高級啲嘅話咧，就係、是、比較難啦。咁最好嘅我去過哈佛大學嘅博物館，咁嗰度真係好 research friendly， 就係只要你有一個好嘅 proposal、好嘅問題咧，咁然之後你 show 到佢有咩嘅 training 咧，咁你可以去研究，無論你有冇一個大學學者。 一點要補充嘅就係，譬如我哋去到一個博物館或者即係啲好高級嘅地方，佢展示嘅部分係可能係佢5%、10%，可能都再少啲。大部分嘅館藏咧都唔會被公開，因為冇辦法，點可能有咁多 display 嘅空間？但係咧，嗰啲嘅佢實質嘅館藏 catalog 咧，你可以被公開睇到，有好多都睇到。咁如果你正話你講，譬如你係研究者，你就可以有機會去access 到，甚至乎可以接觸到某啲嘅文物，咁所以咁樣嘅話咧，對於即係做歷史嘅研究咧就好有幫助。 冇錯，係啊，即係有冇個寶喺自己個博物館咧係好重要。就譬如話我哋去研究古埃及嘅象形文字啦，咁最重要嘅嗰塊石碑就係羅塞塔石碑 Rosetta Stone 啦，咁啊，咁就埃及喺嗰度發掘咗出嚟啦，咁啊喺拿破崙時代咧就冇運咗去法國。但系就因为咧，就系英法嘅大国博弈，系啊，佢哋之间互相斗争，结果最后咧，攞 Rosetta Stone 都要系喺大英博物馆嗰度嘅安家咗。咁所以我今日去睇咧，咁其实咧，第一个发掘系罗塞塔石碑嘅系其实系法国人，但系去咗法国博物馆之后咧，都系要最后咧系因为大英帝国嘅势力实在太强啦。最後佢都係去咗大英博物館， 係啊，呢塊石碑太重要啦。咁係我哋就係透過呢塊石碑裏面希臘文同埋呢個埃及嘅象形文字嘅並列咧，大概可以解讀到好多埃及象形文字嘅意思出嚟。所以係喺文明嘅解讀上面、語言上面係重要的。 我記得當時大英博物館都有個說法噶嘛，因為俾人覺得攞咗好多各個世界各地嘅文物啦。所以咧就唔應該收錢啦，咁所以咧大英博物館就免費啦咁樣嘅一個情況。我當時聽係咁，咁然後咧就我同一時間又去羅浮宮啦，咁喺羅浮宮嘅時候就好鬼貴啦， 係要收錢。 咁就覺得羅浮宮攞咁多，大英攞咁多，大英嘅免費，咁成日都見到佢點樣睇佢對自己掠奪嘅歷史嘅即係反省。 係啊，而家佢哋好多人同佢哋打官司。好多一啲文明古國嘅政府咧，同呢啲大英博物館嘅呢個博物館咧，同佢一齊打官司，係即係想攞翻嗰啲咁嘅器物。咁而家都係一個國家與國家之間嘅博弈。 嘅文化遺產咧，究竟擺喺邊度去保存？咁我啱先講起就係話大國博影嘛，即係十九世紀嗰個時代係啊，就好多嘅帝國啦，英法德俄呢啲帝國去到中亞呢啲地區咧，去做一啲咁嘅博弈嘅時候，佢哋唔單止係去淨去揾啲寶藏啦，亦都係去揾一啲經濟啊、軍事嘅資源啦，咁啊，咁佢哋亦都係去世界各地咧，就去想做去第一，去能夠去第一個咧，就係去霸佔呢啲咁嘅資源。咁我哋會睇到佢哋就係話喺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咧，會有好多人咧就係去第一個去南極點，第一個去北極點，第一個去地球嘅高極，高極就係珠穆朗瑪峰啦。咁啊，究竟邊個第一個去咧？咁背後咧亦都有好多嘅政府嘅推動喺度。 去南極都幾辛苦啊！即係諗起都覺得好慌啊！即係個當時你話南極，即係喺當時嘅生活裏面。你睇下，你而家見到圖嘅地方都好難搞嚇。 係啊，呢個就係挪威人啦，就係、是、阿蒙森啦，佢帶領佢嘅隊員咧，就係、是、作為第一批人類咧到達南極點。咁啊，當時候同佢競爭咧，就係仲有斯科特，係啦、啊，斯科特係英國人， 所以唔係舒舒服服嘅，係比賽緊嘅喎。 一定係比賽啊，咁啊係啊，因為佢哋係要鬥緊邊個第一批到，第一批到咧，有可能第一批人咧就係作為代表嗰個國家對呢個地區咧做命名。命名，然之後去做測繪，測繪做地圖。有咗地圖之後咧，可以標注邊度係屬於我嘅財產、土地財產、有礦物嘅財產。咁然之後呢批地咧，可以宣布係我噶啦咁啊。咁今時今日咧，就喺南極嘅北極咧，就好多一啲英國人去命名嘅咁嘅地區，因為佢哋係第一批到啊嘛，咁啊。 譬如非洲維多利亞湖。系嘛？咁即系第一个发现英国人，咁啊叫命名为多利亚湖咯。咁维多利亚湖之大，大家都可能都知啦，同埋系即系普遍大家认为尼罗河嘅源头。咁啊，即系我哋成日都有人讲笑，我哋话喺成个非洲嘅北部咧，其实咧嗰、那个探索都已经好完整。咁但系一去到南边咧，好似系地球好长时间啦，都系地球嘅空白咁啊嘛。咁即系维多利亚湖附近咧就系最凶险嘅一个地方。咁但系到时而家睇翻咧，维多利亚湖附近嗰啲嘅風景啦、氣候啦，其實係相當舒服嘅。我哋成日講笑就話，嗰陣時啲探險家係咪真係話自己好凶險、好辛苦？然後咧，其實咧就係希望咧屋企老家再寄錢俾佢，做一過一種浪漫嘅生活咧咁樣。我點解要講呢點咧？就係嗰種浪漫嘅生活咧，喺探險精神入邊咧都係好重要嘅部分。就係佢點樣 drive， 即係點樣驅使到有一批人去住嗰個方向去走。咁所以佢本身亦都係一種對本國嘅人或者本身人咧，都係一種投資嚟。呢種人本身嘅性格就係要向住呢個方向去走。咁呢種人都係我推動歷史啦，推動文明嘅重要人物。 冇錯，啱先講到命名咧，譬如維多利亞湖啊，咁啊係啊，咁啊同維多利亞女王啦，咁啊，咁啊我哋講起地球高極珠穆朗瑪峰啦，我哋中國就叫佢珠穆朗瑪峰啦，但係英文入邊我叫佢 Mount Everest。咁 Mount Everest 咧 ，Everest 咧就係正正就係因為嗰陣時咧。就是英國係住印度嘅一個咁嘅測繪嘅官員，咁咧就係喺當時候咧，就係亦都係英國人咧，就係想第一個咧就到達地球嘅高極，就係佢哋叫嘅 Mount Everest， 我哋叫嘅珠穆朗瑪峰。咁最後咧係邊個咧？係一個新西蘭人啦，就企高啲嘅嗰個啦，咁啊，同埋一個尼泊爾人咧叫 Tenzing Norgay 啦，新西蘭人叫 Edmund Hillary 咧，咁佢哋咧就係變咗咧就係第一批咧就到達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瑪峰嘅探險者咁，咁呢個背後咧，亦都係一個大國嘅博弈喎。咁就係背後係啦，就係英國人啦，佢哋係想喺嗰度咧，就係做第一批到達。咁佢哋可以係 claim 呢個地區嘅主權。佢當時候亦都係同西藏咧係有一啲咁好多嘅一啲咁嘅 dispute 啦，同埋英國人想去控制西藏嘛，咁啊控制尼泊爾嘛。 咁、所以我哋睇到其實喺呢啲咁嘅時間咧，可能係好多殖民帝國嘅擴張啦，佢哋想擴充佢哋嘅可能商業啊，甚至乎係領土咧，就用呢啲咁嘅探險嘅模式咧嚟到去進行。 但係間間地嘅諗下，當佢哋辛辛苦苦爬上去話自己係第一個登上去嘅時候咧，其實啲尼泊爾人喺隔離就輕鬆咁咩事啊？做咩？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多極地探險嘅問題啦，亦都講到就係點樣理解咧，就係嗰啲價值啊，嗰啲世間嘅啲價值咧，除咗係黃金啊、寶石嗰啲，大家都話哇好珍貴嘅價值之外，其實有啲價值咧係要由人自己去定。攀上個山峰去個極地咧，你可以話完全冇價值嘅，對於個去一去啫嘛，你至多都係即係影張相、擺支旗。 咁你然後你就要走，你唔通喺嗰度住咩？你唔通嗰度霸佔咩？或者掘天然資源咩？有啲其實冇乜好做，咁但係背後嗰種精神咧，可能喺依啲嘅極地探險部分咧，就最見得到。 不過我哋對呢個地球第三極嗰個競爭咧，即係邊個係最快上去，同埋邊個係最有話語權咧？其實個故事係好複雜嘅，即係應該係我哋用多啲口水嚟到去討論咧，都係應該。咁特別係頭先我哋可能提到一啲點咧，可能觀眾未必明白啦，就係點解有新西蘭人佢上到去係英國可以有個權 力？因為首先咧就係當時候英國已經係霸佔咗印度作為佢嘅殖民地啦，咁啊。咁而英政府咧就喺印度咧就派住咗一啲好多嘅測繪嘅官員，測繪嘅官員就係去就整地圖啦咁啊，咁啊佢啱啱好啊，之前咧就已經係做全個印度一啲咁嘅地形嘅一個地形圖啦咁啊，咁於是咧呢批咁嘅官員咧就係發現咗一座山，咁啊就係我今日所見嘅珠穆朗瑪峰啦咁啊，咁啊同埋成個咁大片嘅喜馬拉雅山啦咁啊，咁佢哋認定咗呢座山咧作為一個全球嘅最高峰，咁啊啱啱好當時候主事嘅官員咧叫 Everest。咁於是咧就將呢座山咧叫做 Mount Everest。咁然之後咧，之後咧，佢哋就組織咗好多人啦，想係做第一批能夠登上呢座山嘅人啦。咁啊，咁因為當時候印度啊、尼泊爾啊、不丹啊、西藏啊呢啲都係英國同大國嘅博弈嘅其中一個必爭之兵家必爭之地嘛。咁啊，咁於是邊個能夠第一批上去咧，就一定係可以係喺國際上咧得到好大嘅一啲咁嘅迴響啦，亦都係佢輻射自己嘅影響力啦。咁啊，咁於是佢哋組織咗好多人上去嘅，咁啊，咁啊失敗咗好多次，亦都好多人死咗嘅。咁啊，咁探險一定有人死啦。咁啊，係。咁咧去到50年代啦，咁啊係啊，咁就於是咧就係、是、系啦，就英國政府咧，就係某一次咧，就係派咗一隊嘅登山隊。咁咧，呢隊登山隊都好多人喎。咁啊，咁啊，有啲人咧就係西西蘭過嚟噶啦。咁啊，有啲人咧就係尼泊爾嘅本地人。咁咧就係佢哋都係組織咗一批人上去嘅。咁啊，但係咧就係有啲人咧就係上唔到去，就落翻嚟。咁咧有兩個人咧就係西西蘭人啊 ，Edmund Hillary 啊，同埋尼泊爾嘅本地人 Tenzing Norgay 咧，佢哋就第一個上咗去。咁跟住佢翻翻落嚟咧，亦都係因為呢次嘅活動咧，都係受英政府嘅支持嘛。咁所以佢哋亦都去翻翻去英國咧，都係受英雄式嘅歡迎。咁啊，係咁樣嘅。 所以佢代表英國隊咧嚟到去。 係啊，兩少少，譬如小知識，即係我哋講咗大博弈鬥嗰幾次，之前啲集數都有討論過嘅，就係、是、當時即係中亞啦，依、這個阿富汗啦，巴基斯坦，當時未有巴基斯坦啦，嗰條線嗰條直線咧就係、是、北邊嘅，即、就、係、是、俄羅斯的力量好強，咁但係當時基本上嗰個地方嘅地域都係英國嘅即係地頭嚟，咁所以中間就喺阿富汗附近北邊南端。北端同南端之間嗰個所謂大博弈格局咧，其實影響住中亞一個好大嘅一個部分。就算今日啊，由你睇翻由中亞由哈薩克數落去到阿富汗呢條線索，你會見到嗰種英俄嘅留低嘅力量咧，其實到今時今日咧，仲深刻咁影響中嗰個地帶。咁所以英國人要喺嗰度要大肆去做好多各種各樣嘅探險啊、探索啊、天然資源嘅考掘咧，其實唔係一時一刻嘅，其實係一個好漫長嘅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印度次大陸呢個巨大殖民地咧，喺英國嘅歷史裏面咧，我認為係一個最不願意去放棄嘅殖民地啊！即係咁，呢個係亦都係最痛嘅一次嘅殖民地放棄。咁但係佢放棄完印度之後咧，基本上其他咧佢就放開咗啦。大家都係之後都比較容易地去放棄。馬來西亞有啲 struggle， 不過大抵都係成功即係解殖啦。 但係嗱，我呢座山咧，頭先我哋講嗰座山，我哋就中國人就叫佢做珠穆朗瑪峰，原因就係應該係中國領土裏邊嘅部分嚟嘅。咁嗱。我想咁講咧，就因為英國人咧喺即係如果喺個中國嘅領土度，你去爬山，咁就去命名佢有咁多話語權。咁我哋即係中華民族，特別係對於領土嗰個概念咧，咁堅持，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嘛。咁、我哋對於珠穆朗瑪峰有冇啲相應嘅行動？ 珠穆朗瑪峰咧，其實呢一個咁嘅作為一個命名咧，就係、是、清政府咧當時候。即係清代啊，咁啊，佢哋已經係有人咧就認識到呢片嘅大嘅地區啦，喜馬拉雅山啊，然之後珠穆朗瑪峰已經喺清朝嗰陣時咧，已經有呢對呢座山峰嘅命名嘅咁，所以喺清代嗰陣時開始咧，中國人已經意識到，咁但係即係中間咧，我哋仲有而家嘅中國西藏省啦，咁係啊，咁即係話當時候咧，咁其實係一個非常之複雜一啲咁嘅政治嘅博弈啦，即係中國啦，即係清政府啦、民國啦，然之後西藏啦，係啊，然之後係英國啦、印度啦。尼泊爾啦，呢啲都好多個博弈嘅咁啊，咁咧就係、是、英國人咧就係、是、英國資助啦，係啊，西西蘭人同埋尼泊爾人佢哋上咗去之後咧，第一批咁啊，佢哋就由 珠穆朗瑪峰嘅南坡上去嘅，即係南邊嗰座坡，即係尼泊爾嗰個座咧南邊嗰個山坡上去。咁到咗六十年代啦，中國人就覺得我哋需要入北坡做第一批上去。咁於是咧，佢哋就係組織咗一隊登山隊啦，就嘗試去由北坡咧就攀上去。咁所以我哋上一年睇到一套咁嘅電影咧，就叫做《攀山者》。 嗯， 咁呢套《攀山者》咧就係阿吳京主演啦，咁啊係啊，咁啊戰狼嘅 即係需要滅豬嘅 係啦嘅主角，咁啊吳京又主演啦，咁啊係啊，咁咧就係由講佢哋由北坡上去。咁但係嗰套電影就係講就是、第一次上去，佢哋上咗去就冇拍嗰個 panorama 嗰套相，就冇辦法證明佢哋係真係上咗去。咁於是咧，佢哋之後再組織咗第二次上去，咁嗰次咧就真係拍咗嗰套相，咁就證明咗佢上咗去。 個電影叫電影就係《攀登者》啊， 就係《攀登者》係啊。 所以你話幾緊要啊？打卡啊， 係 嘛？即係如果冇打卡，冇圖冇真相啊嘛。咁同埋就係呢樣嘢都見到係嗰個大國之間咧嗰個探險嘅競爭啦，其實係有好重要嘅政治意涵喺後邊，即係唔係淨係發現咁簡單。 其實你剛才這樣說，令我想起呢就是呢、我最記得就是那時候做香港史研究呢，看一份即係小研究裏面呢就有講到呢，就是英國人呢他們其實去親邊個地方他都要做一個很詳細地理考察。他就是我最記得那份嘢就是怎樣寫香港，他寫到香港很差，但他寫得很仔細，即是無論個地形啦、個地質啦、氣候啦、幾多雨水啦、幾多人啦，全部都寫得很仔細。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料，因為佢哋就係透過呢一啲咁嘅地理勘探咧，佢就去諗下呢個地方值唔值得我去投資，值唔值得去做殖民地。所以頭先翠賢講咗個點好啱嘅，就係、是、其實英國人係好中意印度呢個地方，不過最尾佢真係冇辦法，佢要放手。但佢跟住一放手就好似睇開咗全個世界咁樣，即係佢可能就覺得我揦住咗一扎沙，永遠都係得一扎沙啫。但我放咗手，我可以擁有住全世界咁樣。咁所以你會覺得，你就會見到當時其實呢一個咁嘅即係冒險精神咧，其實係促使緊咧全個世界咧係不停咁樣去揾唔同嘅嘢，亦都係有一，但係呢一種咁嘅心態係好得意嘅，即係點解我哋成日都會諗，點解當時嗰啲人係有一種咁大嘅力量可以驅使到？即係調翻轉，你問翻我哋而家，你哋敢唔敢咁樣去咧？ 應該都咁嘅，因為呢個咧 就 江山代有才人出咁啊，我估咧就一代係啦，係即係代代都有英雄咁去做嘅。咁由即係十八十九嘅大國嘅推動啦，咁啊，咁然之後佢哋一啲探險家或者係考古家，佢想揾到佢自己嘅名氣啦，佢想建立自己嘅名氣啦。咁我哋譬如話會就係譬如話就係 Suleiman 係呢個人咧，就係想揾荷馬史詩入邊嗰個特洛伊城。咁啊，佢於是就揾咗係啊，就奠定咗現代考古嘅開端啦。咁到古埃及嘅考古，到古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嘅考古，古巴比倫啦，古印度嘅考古啦，古中國嘅考古，乃至到新大陸係啊，古瑪雅文明嘅考古啦。咁其實都係有呢個大嘅時代去推動。咁我估咧就係、是、一路嚟咧都會有好多人咧就係、是、一路去前赴後繼咁去為人類去做呢個咁嘅探險啦，去做一個智性上面嘅探險啦，心靈上嘅探險，我都一路繼續。 我咁樣理解，我哋其實翻返去普通人，你哋有冇經歷嘅就譬如你去行山嘅時候，你見到個山頂或者高啲嘅地方，你唔會問你點解要去，我哋就要行咗嗰度。譬如你去行去旅行去遊歷，有陣時你有啲冇未必有固定終點嘅遊歷嘅時候，你去前面嗰度有個亭，有座塔，你想睇一睇。其實你就自然然咁去，我認為呢種嘅驅動力係人類本身就有，我哋會嘗試去某一個地方。我哋只係去到某一點嘅時候，我太辛苦啦，我太攰啦，我頂唔順啦。如你第一節批評我裝備唔好，係咪？咁我就去唔到啦。咁但係如果我裝備唔好嘅時候，有某啲人就會話我翻轉頭再嚟過，我準備好裝備。咁嗰啲就係探險家，或者佢會預算到咗風險而去克服。咁所以我覺得人類係有呢個咁嘅精神， 絕對係對於未知嘅追求。我估就係一個，亦都係人類探險一個原動力。咁仲要補充一點就係話，就算你係行緊下山，係啦，去到個河或者係行緊條山徑上邊，係啊，咁突然之間發覺，我腳底踩住啲嘢喎，咁啊，咁啊腳底踩住啲咩？原來係一個石頭，或者係一塊圖片咁啊，咁啊正正有可能呢個咁嘅石頭或者呢塊圖片咧，有可能就係古人類活動嘅遺跡，有可能呢個石頭咧就係一個人類古人類打製嘅石器嚟喎。咁就其實香港都好多地方有㗎，新界 嘅黃地黃地區有考古大發現， 係啦，冇錯，係啊。 可能 Sammy 咧就會覺得係考古發現嘅，我就通常都會覺得係亂拋垃圾嘅結果。 但係 正正就係啦，二十年代喺河南省 就係啦，安特生呢個人。 Yeah. 安特生呢個人咧就係行下，發覺地下有個圖片喎，咁啊，呢、這個圖片，點解上面有少少花紋嘅咁啊？咁於是咧就開展咗中國現代考古學嘅開始啦。 咁、但係即係呢啲新嘅發現啦，其實等於即係話俾我哋聽啲咩咧？就是過去兩百年，我哋對人類過去文明嘅認知咧，突然之間係增加咗好多。其實喺之前，我哋諗下係幾咁無知，係咪啊？咁可能喺未來多一百年，我哋對於過去嘅認知又會因為新嘅發現咧，即係重新嚟過。咁我嗱，但係到最後咧，我想即係講一個點啊，就係好多嗰啲喺二十世紀初、十九世紀末嘅大發現咧，嗰啲探險家咧，佢哋會希望將啲寶物據為己有。好似喺地裏面揾到寶藏，就要去買曬所有，攞咗笪地，攞到啲寶藏翻嚟。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我諗相信咁嘅心態咧，即係無論係法律啦，或者係文化上面都唔係好容許。咁變咗係咩咧？可能係我哋以後要講嘅，即、就、係、是、對於古代嘅英雄，佢哋唔係喺發現嗰啲古物上面，而係喺保存嗰啲古物上面。即係真正正能夠保存到啲古物。咁喺佢哋喺冇一個博物館裏面，我哋明知裏面有寶物，明知裏面有好多古代嘅寶藏喺度，我哋有軍隊要去炸佢，我哋阻住，我哋唔俾呢件事發生。咁呢樣嘢可能就係真嘅英雄。 係啊，容許我喺節目後末端嘅部分咧，即係調轉啲嘢諗一諗。即、就、係、是、我哋一直講嘅就係去我哋上咗嗰座山就係文明嘅一部分咁樣。但係我哋今時今日，我哋呢個年代嘅人更加可能多一個諗法就係、是。你去咗個山，你只係掂到經過嗰座山，個山先係主體，就係、是、你唔係真係擁有嗰樣嘢。就係而家我哋講緊去火星去其他地方嘅時候，你翻去諗翻嗰件事嘅時候，就係我哋只係漫長歷史裏面嘅過客。如果我哋抱住一個擁有霸佔嘅心態嘅時候咧，考古咧就會成為一種掠奪啦。 Thank you.